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现在呢，很多音乐类综艺节目呢经常被这个网友们调侃，那就是比谁嗓门大，比谁调门高，是吧？因为呢，往往能够这个飙高音的歌手呢，在竞技环节当中呢，都有很大的优势啊，台底哇、鼓掌叫好，然后导师也是这个拍桌子打板凳，甚至蹦起来鼓掌啊。那其实这种调侃呢，就是从《我是歌手》开始的。那么最早凭借高音征服这个舞台的，就是号称黄妈的黄绮珊。那么在前不久呢，黄绮珊发行了她的全新专辑《时光》，她就希望呢通过这张专辑突破大家对于她高音大嗓门的这样的印象，同时呢也展现出自己这样更加真实和更加生活化的一面。那么好，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就能跟各位聊一聊热爱生活的黄绮珊。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一起来聊聊热爱生活，您觉得都会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黄绮珊呢，出生在重庆，重庆人啊，但是呢这个小的时候呢家庭的状况呢不太幸福和和谐，他上中学的时候呢父母就在闹离婚，那么这个事儿呢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伤害。17岁那年呢，母亲终于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你想17岁的孩子正处于叛逆期啊，内心有苦说不出来啊，对不对？又没人能给予他及时的疏导和帮助，于是呢黄绮珊就偷偷的离开了家，报考了一个艺术团体，加入了舞蹈队。那么从那以后呢，他就随着这个艺术团过起了这样漂泊的生活。按理说呢，照这个方向发展，黄绮珊呢可能会成为一个舞蹈演员，或者说随着艺术团慢慢销声匿迹。但是呢他却因为别人的伤害，其实也是一种看不起这样的状态，走上了歌手的道路。那么他这个经历呢，其实和李玉刚早年的经历有一些类似。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分享黄绮珊专辑新专辑《时光》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时光》，来听一听不同感觉的黄绮珊。 无法离开。 时光来自黄绮珊新专辑《时光》当中的同名主打曲。有一次呢，黄绮珊就是还是在这个艺术团早年的时候啊，练舞蹈基本功呢，就看到这个唱歌队的这个队长在边上弹吉他，哎，他就凑过去了，还找了小板凳，可乖的坐在边上。这个队长呢年纪不大，但是架子不小，一看他偷懒没去练功，就特不屑的说：“哟，对音乐感兴趣啊？你会唱歌吗你？”你看这话呢就有点鄙夷了哈，但随后呢就瞬间惨遭打脸。黄绮珊一开口呢，唱的不比歌唱队里的任何一个人差。一曲唱罢，这队长的表情跟态度全变了，下巴颏直接掉脚面上去了，立刻去找团长，把黄绮珊的从舞蹈队调到歌唱队。那歌唱队的队长呢，从此以后就觉得呀、啊、是自个儿发掘了黄绮珊。所以说呢，那段时间他总是特自豪的以黄绮珊的老师自居。所以说你说这样的人你怎么说他呢？算了，还是留点口德吧。继续来分享黄绮珊在歌手舞台上演唱的歌曲《一样的月光》。 样的月光，来自黄绮珊在歌手舞台上的现场版。石弯弯说，对我来说呢，存在于世界各地的美食就是我热爱生活的原因，也是我努力工作努力赚钱的动力。不再是我说黄绮珊好像唱了不少苏芮的歌，当年呢给队长唱歌的时候选的也是苏芮的作品，没记错的话好像是明天还要继续。我真的要问一句哈，这位朋友，你是当年就是他的粉吗？还是这资料是从网上扒下来的呢？太吓人了哈，这事儿你都知道。广仔也说，黄绮珊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女人很惊艳呢，一生等待总是能把我拉回到几十年前他们的年代。听说华语最高音的歌是她唱的，我是听了真的一点压力都没有，厉害了我的姐。那据说这个华语最高音的歌那是哪一首呢？能不能也告诉我呢？被调到这个歌唱队之后不久呢，重庆音乐界办了一次聚会，那么还是这个歌唱队长在他的逼迫之下，黄绮珊呢参加了这个聚会，并且呢还被逼着唱了一首歌。我们说到这儿啊，可能就会觉得这队长也太烦人了是吧？但是呢想不到第一天唱完，第二天几乎全重庆搞音乐的人都认识了他，都说诶，有一小姑娘唱歌唱特别好。好，从那时候开始起，黄绮珊呢才真正开启了自己的坎坷的音乐之路。怎么坎坷，后面接着说，先来听歌，来听黄绮珊的翻唱版本，我终于失去了你。 容易蠢动，我终于让千般双手在 像是如潮水一般的汹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 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来跟各位聊热爱生活的黄绮珊，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开始继续活动。黄绮珊呢是开始了自己坎坷的音乐之路，但是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哈，不顺利，事业和生活都不顺利。那么有一次呢，她在唱歌的时候呢认识了一位来自台湾的音乐人，他就是涂慧源。当时呢两个人坠入爱河，没过多久就结婚了。后来呢涂慧源帮他制作了很多音乐作品，但是呢慢慢的两个人在音乐理念上存在很大的分歧，又影响到了感情呢，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最终呢以分手告终。黄绮珊呢后来回到内地，不久之后呢她又迎来了自己的一个事业小高峰。什么呢？先是和著名的音乐人小柯合作，演唱了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主题曲《我还能做什么》，随后呢又推出了自己的新专辑《姗姗来迟》。那么他呢很独特的发音还有很国际范儿的风格呢，为他带来了很多的奖项。但是呢这一次事业的小高潮维持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呢黄绮珊又沉寂下去了。好吧，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分享的就是这一首来自《将爱》当中的由小柯和黄绮珊共同演唱的歌，叫《我还能做什么》。北京文艺广播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我是英超，待会儿见。 我像是寂寞，我许想太多，浪漫变成了折磨，这就是你所给我的。 没有谁做错，只是情难测，缘尽曲终人散走了，记心里和我。 什么都别说，也许是选择，心上碎的沉默， 放开奢侈的承诺，想着最美的。 我还能做什么？彼此都付出太多，不敢承认是天命，即使相信又如何？我还能做什么？撕裂的怎样整合？如果你能看清你的笑容飘入曾坠落的河。 像是寂寞，或许想太多，浪漫变成了折磨，这就是你所给我的。 缘尽曲终人散都走了，惊醒你和我。 什么都别说，也许是选择，心上碎的沉默， 放开奢侈的承诺，想着最美的。我还能做什么？ 夏日飞扬，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喂，是一号新家吗？ 您好，先生，有什么可以帮您？ 哎，去参观你们样板间，经过比对其他公司，我太喜欢你们家了，不仅实惠，设计独特，赠送的东西也忒好了吧，还送什么净化器、净水器、智能门锁、金牌橱柜了，都太喜欢了，赶紧给我订俩名额。 好嘞，给您订好了。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详情致电400-8764-888，400-8764-888， 详见店内活动。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11:34，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咱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来跟各位聊的是热爱生活的黄绮珊，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一起来说一说各位觉得哪些能够改变生活方式或者说是这个不好的心态的这样的业余爱好呢？那么这个爱好又怎么样影响了各位呢？小花说，很多人都说黄绮珊离婚挺可惜的，错过了听海和简爱，但仔细想想呢，如果说没有这段经历，可能涂慧源也写不出这两首歌吧。草莓面包说，之前在网上看到了一句话，是罗曼·罗兰说的，用在今天的话题呢还是挺合适的，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看来大家都是生活家哈。在2003年的时候呢，黄绮珊再一次遭遇到了感情上的挫折和痛苦，事业上的她呢也和自己所希望的那个目标相差很远，再加上看到身边的朋友啊都已经大红大紫了，他心里就很痒痒不舒服啊，对不对？最初呢他认为是金子总会发光嘛，有实力一定能红，但是呢生活和事业好像都不见起色，时间长了呢他就对生活感到很失望，一度呢还陷入到了抑郁的状态之中。好在呢身边的朋友及时发现了他的不对劲儿，在他误入歧途之前呢把他给拽了回来。一直到2009年，黄绮珊才真正的走出困境。那么这个时候呢，她才真正的醒悟过来，自己呢真的是拥有很出众的歌喉，应该用来好好唱歌。那么想明白这一点之后呢，黄绮珊呢，这句话很重要哦，她放下了对名利的执着，自己呢也省下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放在音乐之外的领域，开始真正的享受生活，把平常的日子呢过出了不一样的色彩。所以说呢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虽然说这句话可能听起来有一些超然超脱和甚至有点虚，但是呢真正的是它是真话哈，就是我们的人生呢真的不要把我们的所有的精力时间完全扔在这样的名和利这样很虚无的东西上。相信上一些岁数的朋友哈，慢慢的就会真正的明白我说的这句话，他们会一定会有共鸣的。好吧，继续来分享黄绮珊的歌《只有你》。 而我心依然，一生一世只。 心碎惨的痴迷，无怨无悔风上中心，和美丽有人身体。没有你我会变成一只哭泣的鸽子，趁着 只有你，来自黄绮珊。在处在人生低谷的那段时间当中，黄绮珊呢接触了很多很新鲜的事物，希望呢能够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其他的方面，从而来调整自己的心态。那么他呢第一个接触的就是网球。那段时间呢他在家休息，每天都会跑到重庆大学打网球，坚持打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后来呢由于工作关系呢就不得不又停掉了。直到两年之后呢他再次抽出时间打网球，这一次可是动了真格的了，一发不可收拾。最疯狂的时候呢每一天都要打足8个小时，有的时候夸张到什么程度呢，早上教练还在睡觉的时候他就把人家给拽起来，来来来不要睡了，来起来陪我打球嘛。所以说呢黄绮珊现在我们看到那个肤色呢就是在那个时候练成的。当时呢他是一直在海南生活，打球的时候呢就选择露天场地，所以说呢一年时间下来呢自己的肤色晒得就跟古天乐一样。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首黄绮珊，怎么说呢自己也很喜欢，然后呢很多听众能唱到大家心里去的一首歌，等待。 尝试过许多次想忘记，我试图说服自己一切过去，可这完全是在欺骗。 等待来自黄绮珊，韩磊呢也有一首等待，但是呢跟黄绮珊的这一首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哈。那为了打网球，黄绮珊呢在海南住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后来呢为了工作原因不得不回到北京，那么回来之后呢就不能肆无忌惮地打球了，那他呢只好从这个工作当中挤时间，保证每周打三四次球。其实我也觉得这时间挤得已经很不少了好吗？那段时间呢他的球技进步呢也很快，参加了很多高水平的业余比赛，后来呢很多和他一起打球的人都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黄三亚，不是因为他之前一直在三亚住着打球，而是因为他连续三次在北京地区最高水平的业余比赛当中夺得了亚军。接下来分享黄绮珊的歌灯塔。 铭心刻骨。 灯塔来自黄绮珊。其实呢，他对于运动痴迷，除了网球之外呢，他还很喜欢健身。不过呢，他跟其他人的训练方式不太一样。现在呢，很多姑娘呢去健身，可能会选择跑步、游泳、瑜伽等等这些。当然呢，也有这个撸铁的人，但是呢，撸铁的毕竟还是少数哈。但是黄绮珊呢，正是这样的撸铁一族。就是呢，不借助大器械的力量训练，当然就是说跟我们理解的这个撸铁的这个方式也不太一样，它就是跟哑铃、杠铃这种设备打交道，因为这些都是铁的，所以说呢，除了撸铁这样的说法，还有一个叫举铁嘛。其实呢，这个黄绮珊能够这样喜欢运动啊，和他小的时候的生活呢有很大关系。他的姥爷是乒乓球教练，那么在老人家的影响和要求下呢，他从小到大就没中断过训练，只不过呢之前一直没有专注过一项运动，当初呢是游泳啊、健身啊、跑步啊这些呢他都练过，但他的原话是说什么呢，没感觉，觉得不适合自己，不能够享受，所以说就坚持不下来。后来呢打网球、举铁，黄绮珊就说这类运动呢让自己觉得很爽。其实呢，这和他的性格、唱歌方式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是过程之中呢，都有一个时间节点需要他突然发力，就这样。唱歌的时候也是这样嘛，每一次唱到高音的时候，总是能给观众带来这种力度很强的感觉。所以说呢，之前也在网上有很多朋友就会问到说啊，怎么样能够这个健身呢、啊，或者说是改变这个自己这个肥胖的状态啊，享受运动啊。其实真的就是享受，你一定要找到一个让自己觉得很开心很舒服的，然后能够持续下去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方式，这样呢才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接下来呢，我们分享一首黄绮珊在经典咏流传这个节目当中唱过的一首歌曲，叫做《陋室铭》，很短但是很好听。 好新家，生活美学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小青，这个周末一起去海边吧。 没时间啊，这几天必须搞定装修的事儿。 装修房子呀，跟买衣服一样，

取十三陵啊，观古迹，赏文物，览美景，品美食，看表演。